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 好，欢迎收听由My Radio 同埋澳纽广东道联播嘅南风窗。今日系12月12号星期五嘅晚上。咁喺我哋身边呢有Sam 同埋糖水，大家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今日啦，金钟又清咗场啦。即系你问我嘅话，我觉得雨伞运动呢占领运动啦喺琴日就完结咗。虽然铜锣湾仲有即系仲有个场喺度咁样，但系即系金钟作为一个最大嗰、那个、那个场嗰个意义嗰、那个重要性呢，其实即系一清咗之后，成个运动都我谂都散，即系散晒咁滞啦咁样。咁大家点样啊？我就比较即系依排都冇乜心情，所以系啦，你讲下啦，糖水。 唔使咁愁嘅，咪救乌咯，佢冇所谓，得闲救乌。 救乌都谢咗好多啦，即系之前咪头一个礼拜咪救乌咪都好多人嘅，轻声细路大嘅。咁琴日好似琴日前日救乌都系即系几百人咁嘅啫。 咁唔系日日都救噶嘛？睇季节噶嘛，系咪先？转季先出嚟救下 咁样。有啲系坚嘅，有啲系坚。 系咪先？应该你过年过节系咪春秋二祭出去救跌下散纸咁呢啲去还埋啊？ 我听到好似话圣诞节佢哋即系尖东取消咗个圣诞 party。 咁研究紧定系证实咗，定系落实咗咧？ 即系我听到系有咁， 我都睇到咁嘅类似 咁嘅 报道，系啊。 不如宵禁啦，即系宵禁咪解决而家 都 问题啦， 差唔多噶啦，又唔俾人买，又唔俾人购物，又俾人过马路，咁仲宵禁有乜分别啫？ 喂，点啊？大家点啊？我啊灰啫，唐水你头先未讲，你讲。 我灰啊！我好 up 啊！琴日 up 啊！琴日。 点 up 啊？即系，其实我觉得都系我个比喻就系，其实都系输咗场仗啦，系嘛？我明白好多人就话，我哋今次成个运动系得到好多嘢，成个民主运动系有质量嘅改变，又甚至嗰个涟漪啊，去到美国国会啦，去到英国国会啦，受到世界嘅关注啦，得到好多新嘅人嘅支持啦，即系。但系呢场仗系我哋要求嘅梁振英下台啊，公民提名啊，一啲嘢都得唔到咯。所以我比喻就话，我哋输咗呢场仗，可能系赢咗好多战啊，好多粮饷啊，对方嘅武器啊，对方亦都系惨胜啦。政府系喺嗰个威信同埋信誉方面咧，特别系警队咧，系损失惨重啦，可以话。咁 扫地啦。 咁但系你话譬如讲外国影响力，你搜翻系呢样嘢系冇实质嘅支持咯。但系我知阿 Sam 你系乐观派嘅时候比较倾向。 我乐观派啊，都咁讲嘅。我嘅睇法有啲唔同咯。我觉得今次系一场by all reasonable measures 都系一场大胜咯，因为系有几个层面嘅。第一就系话我哋逼中共将佢最后一发遮丑布都拎开咗，即系以前即系佢其实原本如意算盘就系话，哦，我俾你哋普选，嗱你哋要一人一票嘛，而家你一人一票啦，系咪先？咁我俾咗你，你唔好嘈啦，咁你乖乖地，我俾屎你食你就食啦，系咪先？但系而家今次系好明显就是全香港人就系人同此心，心同此咧就话，喂，大佬，你唔好当我傻噶，呢个唔系你应承我，系咪先？我哋系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喎，呢次系第一次。大家是有一个公民意识，是认为我们是一个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我们是一起 say no 的，同中央同北京，是不是？咁你第二样嘢就係话，即係逼到中共直情话，哦，中英联合声明97年之后就係冇效㗎啦，即係咁样样得嘅，係咪先？即係呢个係全世界哗然㗎喎，即係原来，哦，如果中英联合声明不再有效嘅话，咁喺佢建基于佢之上嘅基本法亦都不再有效啦，咁基本法不再有效，一国两制亦都不再有效啦，咁如果係咁即係一国制啦。啱啱先，即系你逼到中共而家系点讲？佢不能原其方啊！

呢个情况就系话，而家其实系美国人系唔会支持香港人有民主噶嘛。咁因为大佬你，当然我亦都唔相信美国人系想喺呢、這个会想推冧中共啊或者咩？大佬中国大乱，边个做 iPhone 嘅系咪先？去边度搵啲工人嚟剥削嘅？所以肥佬系咩镬噶？即系所以佢系黑晒面嘅，即系佢系想散噶。点解啫？因为呢个平衡系俾越阵运动打破咗啊嘛。咁本土派嘅利益基本上系同过去嘅平衡嘅既得利益所有人咧系对着干嘅。咁包括美国，包括中国，包括地产商，包括 AO 所有现存嘅势力。咁当然而家系做咗一场好好嘅运动出嚟，系打破咗呢、這个即系就算唔系真系实质咁打破咗，起码系扰乱咗成件事。咁但系点解咁急要做呢？因为一定要打压呢件事，因为其实好简单嘛，就是、因为据理当前嘛，因为实在太多钱喺度等緊大家去分啦，即係对嗰啲既得利益嘅人嚟讲。係咪真係咁乐观话共产党要回应美国或者回应中国，或者系佢哋系会用尽办法去处理呢一小撮社会上呢一小撮人咯。咁我觉得系会我只可以话系后生仔系激进派系一定会更激进嘅，但系共产党亦都其他嘅势力亦都系会用尽佢哋方法去打压呢一班人。而好值得睇嘅咧，我觉得反而就系、是、苹果日报，就系、是、黎智英嗰个集团，佢哋会唔会联合去同建制派联合去打压呢班人啦？定系佢哋个取向会系点咧？呢样嘢我觉得嗰个决定性都会几大。 肥佬已经辞去咗苹果日报嘅 社长嘛，咁 其实嗰个 其实代表咩 咧？ 佢仲系老板嚟噶嘛？ 点解嘅？点解会辞去咗？ 唔知喎、啊，佢冇讲喎，好似 冇讲点解。他就 可能是因为他被捕，所以怕影响到他的公司的、那个股价诸如此类，因为他是上市公司。 唉，真讲完之后你都冇晒。 使咁愁啊，大家仲 即系嗱 咁灰啊，唔使咁灰，我觉得。我真系觉得即系前途是一片光明的、啊。 我头先配合翻即系可能阿糖水嗰个即系继续落去嘅时候，就我觉得之前嗰几集都有讲话呢个只会系一个开始。咁我认同嘅，呢、这个唔系一个完结，呢、这个系一个另一波嘅开始，但系。个头开得好大嘅、啊、呢、这个波，即系我惊，即系我嘅忧虑就系之后嗰个第二波啊、第三波落去嘅时候，冇咗个承托力。当然，头先我哋去讲过话，我哋赢咗啲基本盘，我哋基本盘大咗好多。咁但系相对地嚟讲，政府亦都会即系当然啦，佢会去而家好明显秋后算账啦，即系将会系占中三子啊、学联嗰班。头嗰班啊，或者系你见到即系本土激进派嗰班 leader 亦都会俾人即系俾人告啊，俾人成啦咁样。咁之后系吓到几多人咧？吓走几多基本盘咧？或者系令到基本盘唔喐咧？或者系再等待时机？即系等咧，即系好兴啊嘛！而家系我哋等待时机，我哋翻嚟咁样。咁但系完全系唔会知道发生咩事。嗱，讲翻啦，占中唔可以讲占中，雨伞运动呢样嘢。即系衰，雨伞运动呢样嘢咧，即系一开始源于讲真系占中三子，即系出咗呢个咁嘅 idea， 咁就慢慢滚下，即系你唔好理呢样嘢系咪最尾系佢搞出嚟啦，即系到嗰个雨伞演变成雨伞运动呢个嘢系配合咗好多唔同嘅嘢，我之前讲过，除咗系有其他。市民见到班即系学生嘅好大参与啦，呢个系一个最好大原因啦。啲人见到学生嘅参与，亦都去加入就系好大原因啦。第三就系政府不断咁做错嘢，去谷到呢个诉求咁大。

喂，攞翻个美彩都好啊！曾伟权落台啊，梁振英落台，梁振英唔落台啦、啊，曾荫权落台，曾伟雄落台都好啊。但系 我觉得佢唔落仲好啊，唔落大家条佢戳住啊嘛，你明唔明啊？嗰啲我最怕就系佢又好似当年阿董生咁样哦，求其换个 figure head， 大家觉得哦有精力啦，大家翻屋企瞓觉已经搞掂啦。我反而咁样觉得唔好喎、啊。 唔系，我谂呢个。你呢个系即系当然有理性分析啦，但系权力斗争有时就唔系讲理性噶嘛，即系你睇佢讲 唔系呢个唔系理性分析啊，呢个系感性分析啊，就系有佢一日有佢喺度，系对香港市民嘅一种蔑视，就系、是、你咁多人唔捻锯佢，而家全世而家超过一半嘅人唔锯佢，佢都仲系坐喺度企喺你上面， 系啊 ，so what 就系而家就系侮辱紧你。你明唔明啊？所以大家條氣先至唔信啊嘛！我反而覺得有佢喺度，其實佢喺度推進緊嗱。第一，佢做佢嘅能力係好明顯有問題啦。作為一個領導者嘅話，佢領導能力係好有問題嘅，大家已經見到噶啦。決策能力好有問題嘅，佢有佢喺度不斷咁樣犯錯，大家多位入，而又佢又咁乞人憎，咁咪變相推動咗嗰個民主進程。所以我覺得有佢係一件好事嚟噶啦。 嗯。 我绝对又觉得有佢喺度。 同我好同意你上集讲咧，佢哋讲嘢唔系讲俾市民听噶嘛，好多时系讲俾北京听噶嘛。到底系譬如佢哋话系呢个上流嘅问题，到底系讲俾市民听定北京听咧？系我觉得有，我谂起码一半系有权力斗争成分嘅咯。 嗯嗯， 系嘛？咁 一定有啦， 直情有。咁我泛民啦，泛唔系或者系非反建另外一边啦。咁我哋有泛民啦，有 仲讲泛民，即系咪泛民咪一铺尾抽一次大水，跟住而家咪放鬼晒咯，保留追究权利咯，咪做完 show 咯，真系。 阿 Sam， 你都觉得泛民系清袋咩？今次 唔系啊，而系个问题系唔系话佢做错啲乜嘢，而系今次呢件事已经好明显突出咗佢系即系已经 no longer relevant。嗯、即系佢已经被时代淘汰咗啊！你唔觉噶咩？即系嗱， 我梗知啦。 我自己嘅睇法就系、是、其实你问我或者我头先应该会讲下占中，我对占中三次嘅睇法啦。但系譬如话，你最激进嘅喺光谱里面最激进嘅双王咁样，喂，佢开头都话鸠做噶，咁但系一见到个事情系成咗，即系占领运动开始，即系叫初步成功咗，佢即刻扑出嚟。即系我嘅睇法就觉得佢哋有抽水嘅，但系抽水当中都好，起码佢吸引到一批最激进嘅人去，即系佢自己嘅嗰批基本盘啦，佢系能够维系得到嘅，系咪？咁佢话佢要冲，即系 reportedly 去怂恿或者带领人去冲立法会，我唔认同。咁但系起码佢本身佢系。点讲？迎合到或者满足到一批激进嘅人，想用暴力或者接近暴力嘅人嘅呢个 market 啊嘛，系咪先？咁啊，你但民主党你究竟你嘅价值仲喺边啫？啱唔啱先？你讲道理，你又唔够批后生嗰批商学讲，系咪先？你话要博同情嘅，你又唔够佢咁样可以抓到社会咁大嘅同情，啱唔啱？你话要专业嘅，你唔够大众党，公民党起码同。嘅商网啊，或者新闻联嗰啲有偈倾，系咪先？佢可以一齐做五区公投，你民主党都唔肯落答，啱啱先？你我都唔知，你话要同大陆deal，咁我使 Q 揾你咩？我不如揾民建联啦、啊，系咪先？我揾自由党啦、啊，我使乜揾你啫？即系佢已经系完全 irrelevant 喺嗰个社政治生态当中，所以。即系唔系话佢做错啲乜嘢俾市民唾弃，而佢根本已经唔关佢事啊！ 即系是俾市民唾弃，我系绝对认同嘅。即系你睇到，即系都头先咁讲啦。罗冠聪佢自己都讲话，呢班人即系最尾刻先行出嚟，跟住仲要俾人即系最尾大合照，又要举生死扮饥饿游戏咁样。大佬，我肯定佢哋嗰班人系未睇过套戏，未睇过本书嘅，所以佢就系知道哦，医生嘅手指代表就呢个嘅革命，咁我就咁做啦，咁啲人嚟咁做。咁做，你见到呢班你觉得咁样你好 in 啊？你觉得你自己好跟住时代个脉搏啊？反而话俾你听，你真系 seven 噶啦，成班。唉，唔讲啊，讲亲佢哋啊， 一讲琴日个画面就出嚟啊！ 我想人俾人抬， 就即刻上 台定系咩？ 唔系，讲喂，讲下讲下，我想讲嘅话题先啦。 你讲啊，占中三子，你想讲，你想同佢平反喎？ 系啊，好 unpopular 嘅意见先啦，讲下啲乞人憎嘅，即系我肯定讲完之后会俾大家围攻。 占中三子唔点会系好多人其实唔系 unpopular 噶，一路都好多人支持噶。 唔系，但系好乸多人系我唔知，就我见到，即系当然永远都系比较点样讲。即系批评系啦 ，aggressive 批评嘅意见会喺网上面反映得比较多啦。但系我想讲就系话，喂，嗰啲批评占中三子嘅，我真系觉得我唔系，即系要把都唔捻明，究竟系点样可以得出一个咁嘅结？即系你可以话占中三子，我尤其是戴耀廷为首啦。其余嗰两个其实做咗啲咩，我唔系好清楚嘅。咁但系即系戴耀廷啦，戴耀廷嚟讲啦，即系你话佢嘅， 喂，就系斋讲戴耀廷算啦。 系斋讲戴耀廷，即系啲。即系你话佢搞啲戆鸠，咁我觉得都系一个意见嚟嘅。咁我亦都觉得可能佢系比较做得比较夺啲嘅。咁你话佢喺呢个过程当中，即系做得唔够好，可以做得更加好。咁我亦都觉得冇，即系呢个系一个 fair comment。但系大家有冇谂过，如果冇占中三子嘅话，以戴耀廷为首嘅占中三子嘅话，今次呢个抗争嘅活动会唔会有今日咁样嘅结果出到嚟咧？可能根本就冇呢一场占领运动，啱唔啱先？喂，事实上系佢哋超过一年时间系不断系咁提出，不断系咁宣扬，不断系咁教育市民，就系话要做公民抗命，要做啲乜嘢？我哋点解要咁样做？啱啱呢个冇佢哋嘅话，我觉得即系 more than likely 根本就唔会有今次嘅占领活动。喂，之前啊，佢哋过去嗰即系发生之前个年几时间，不断俾人话佢话你喺度鸠做啊，你喺度戆鸠啊，点样啊？佢喂，依事实上系佢哋由头到尾亦系贯彻始终咁样去宣扬呢样嘢，去做呢样嘢，系咪先？啱啱先？ 嗱，我留俾啲回应啦。咁我自己都亲身同戴耀廷咧，都喺 Skype 度去倾过偈嘅。我觉得佢真系一个学者嚟嘅，咁佢都系一个斯文得体，即系言谈举止都非常之一个智者嚟嘅。我可以咁讲，呢个系事实。咁但系智者，即系我觉得佢系一个学者。咁佢系一个学者，佢做翻学者要做嘅嘢，冇问题。佢去带翻出呢个嘅公民抗命呢个理念，佢去带出。出呢个占领中环呢个咁嘅构思，再付诸实行，我觉得系非常之即系好嘅一样嘢。咁但系即系个行动咧，去到9月28号，你谂下个行动系75，当佢75日啦，系其实系9月28号，即系嗰两日之后就完咗噶啦。即系就冇再喺佢个角色其实转变咗，佢角色唔系再系一个带领者，但系嗰个问题就系、是、好多人。或者好多传媒或者系政府，都系当咗佢同埋即系学联，佢哋系带领者，咁而令到佢认，即系我唔知道佢自己觉得自己系咪带领者啦。佢当然佢喺传媒面前，佢唔会认自己系带领者啦。咁但系佢所做紧嘅嘢系一个带领者嘅角色，但系其实佢唔系一个带领者嘅时候咧，就有个好严重嘅问题出现咗咯。但其他嗰两个我唔讲咯，即系嘥鬼气。我之前我都讲过朱耀明同埋阿陈建文噶啦咁样，咁但系就系戴耀廷个人本身呢，即系我觉得呢样佢系要被，我觉得要被 recognize 嘅。你问我系咪鸠做呢，我觉得呢样嘢唔可以，唔知㗎，因为一路都未做嘛。咁我点知系咪鸠做呢，系咪先？咁但系佢如果系，即系佢系我哋要去俾返个 credit 佢，因为系呢个系佢发起呢个 idea 先嘅。咁但系你话佢系咪教育到市民呢，嗱，呢个我有质疑嘅。佢系咪教育到市民，佢系咪令到市民都知道呢个公民抗命呢样嘢呢？我觉得佢冇做，即系佢做得唔够好，或者佢你谂下，佢公民抗命一开始个构思，个一万人个签署嗰啲嘢啊，嘅 D day one、D day two、D day three 所 involve 嘅人有几多咧？系我可以讲话，当佢全民投票嗰阵时 ，OK 电子公投呢样嘢嘅情况里边咧，佢系令到好多人知道有即系电子公投呢样嘢，或者系公民提名呢个咁嘅纪念。我谂呢样嘢佢系做得好嘅，但系喺当中成个运动里边。佢即系当中教育啊，或者系嗰啲一啲嘅文宣嘅嘢，佢系咪系感染到好多嘅市民咧？我唔认同，因为点解咁讲咧？如果佢系感染到咁多市民嘅时候，我觉得嗰班市民系点样出嚟咧？系因为嗰啲警察做错嘢，即系放出嚟弹先出嚟嘅啫。你话先，如果佢唔放出嚟弹嘅时候，其实占中系即系或者系雨伞运动系唔会。 咁点解出嚟嘅人冇一即系起码开头啦，即系出嚟嘅时候唔会有人。

摆外国买啊嘛。 啊，系喎，依个 good point 啊，有道理。 唉，谂嘢谂得远啲。 哦，咁你可以咁，唔系你可以咁样继续加落去嘅，就可能佢去外国教书咯，咁都得嘅。 系啊，咁啊，唔使担心。我真系，你明我先，佢嘅仕途，我完全唔担心。只不过我觉得，佢真系有，佢系有所牺牲嘅。喂，讲真嘅，一日啊， 俾人屌屎多开花， 俾人系啦，即系个心都唔好过啦，系咪先？佢仲继续喺 Facebook 度自己出 status， 你明我先？即系人都系有呢个嘅自尊心嘅，即系呢样嘢，喂，我真系牺牲啦，你咁样，你都咁样闹我咁样，即系呢样嘢冇问题嘅。所以即系我对戴耀廷咧都有几分尊重嘅，都仲系，我都 就算你唔尊重佢嘅做法，我觉得你都冇可能开口埋口占中三次，占中三次，应该又话佢拖后腿，又呢样又嗰样，即系大家你好难可以讲得通啊，因为就是、我觉得客观嚟睇，根本冇佢哋。嘅推動就未必就好大機會唔會有依個佔領活動，咁你點樣可以話佢拖後腿？ 有嗱，即係我覺得即係鮮花雖美都要綠葉陪襯嘅，有民主黨依批人趁住咧，佢梗係有好，即係佢 型啲啊！ 戴耀廷梗係型啲，梗係即係你咁講啦，咁樣我咪得咯。咁你咁比嘅，我覺得即係戴耀廷係有佢嘅功勞咯。 要咁樣講 係咪？要咁樣趁法噶嘛？ 我覺得講翻句公道説話啫，我覺得都幫佢哋。我當然唔係話佢哋好英明神武點樣啦，我亦都覺得之後香港之後嘅民主運動咧，就唔會話係邊一個帶領，我唔知邊個帶領啦，但我覺得即係我對香港呢一批後生仔好有信心。G 峰都係 Year One 啫嘛，係咪先？咁大學讀三年啦，起碼咁可能讀 Double Degree 四年，咁起碼仲有起碼有排玩啦。 读乜鬼啊！直接出嚟做啦！但系即系佢都有啲即系胶胶地啊！你问我嘅话，即系绝食嗰一刻，即系嗰个诉求突然间褪咧，我觉得我已经跌眼镜啦！咁但系即系唔系净系得佢嘅，佢自己都话即系佢唔系英雄，即系佢都不做英雄咁样。 佢不做英雄，边个做啊？冇啦，天下大乱啦！我觉得从今以后，喂，仲唔天下啊？即系点？你会有人做啲更激进嘅行为啦，系嘛？首先，咁你一方面又抽到算账啦，即系话其实可以话系双方面都更加激进噶啦。呢啲咁嘅即系混乱就在所难免噶啦，好难预测到底会发生啲咩事咯。 就好似即系潘超图成日话，即系我哋放长双眼吓，拭目以待啦咁样。我谂我哋即系雨伞运动75日嚟讲咧，我哋都成十个礼拜有十集嘅。集数都系讲关于雨伞运动呢样嘢，咁所以即系我谂下个礼拜咧，我哋终于可以讲翻啲其他即系澳洲嘅事啊！希望大家香港人唔好灰心啦，即系冇话长远嚟讲，我哋一定赢噶。咁但系系咯，即系喺当中嘅时候，我哋点样去趁住呢个啱啱完咗雨伞运动呢时候，更加去鼓励身边嘅人，更加即系去理多啲香港嘅事啦。即系我唔理你系支持反对都好，但系将大家去。知道发生啲咩事，因为真係有一班喺走得好前嘅人係为緊我哋嘅后代或者我哋嘅后代嘅。 作出牺牲。 係啦嘅民主作出一个好大嘅牺牲咁样囉。无论係皮肉之苦、精神之苦，同埋真係到将来佢嘅前途、佢嘅学业都会受到好大影响。所以即係你都纵然大家可能有时唔认同佢哋所做嘅嘢，但係即係你去諗返起即係佢哋去为到我哋所做嘅时候，即係有返啲尊对佢翻啲尊重咁样啦，咁系啦，今日到讲到呢度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 拜拜。